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边一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大军阀啦，咁啊，本来就阿龙讲，不过阿龙忙紧，唯有我讲。不过咧，即系呢几日咧，即系都讲我有单新闻，可能大家少睇咧，就系阿叶柳就话准备退休， 咁快？ 咁佢又 唔系佢讲，佢决定话退休喺01嗰度走出嚟， 佢就唔帮人起机啦，咁或者佢可能专心帮人起机，就唔做议员啦，咁样。咁或者佢唔系话即刻嘅，即系有留意咧就。因为就话阿罗冠聪嚟紧要补选啦，可能即系其实未必系罗冠聪啦，港岛区就要补选咁啊。 港岛区就真系罗冠聪嘅选区。 咁啊，系咯，可能罗冠聪唔选咧，唔知啦。我有透过佢哋料，不过冇人同我讲，咁冇办法咯。不过就 问题就系在于插你一句先，就系佢选唔选到咯。 系。 其实选唔选到都唔重要㗎，即係对于建制派嚟讲，佢只不过系 个。我讲返我哋嗰边啊，即係佢嘅大镬嘅问题就系、是、即使你签确认书又好，唔签确认书都好，咁再俾唔俾你选囉。咁当然佢仲有另外一单官司喺度啦，即係 公民广场 嗰度究竟上诉到去呢、這個嘅刑期咁 啊，好似就星期四判啊嘛，上诉嗰度，定唔知星期四再上庭啊？即系我唔系好熟嗰啲司法程序。 所以我跳一跳，想讲呢样嘢咧，就系咧，最近张晓明发表嗰个嘅讲话 系， 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啖屎嚟嘅，就系话我点解要 DQ 嗰四个议员， 就要彰显呢个释法嘅啊尊严啊， 同埋系打击港独啊嘛。 嗯， 阿哥，乜原来如果法庭变咗系你嘅工具嚟嘅，大哥？ 哦，三权合作啊嘛！ 喂，你而家系摆到明啊，嗰下先核突啊，大哥，好心理啦，即系真系做咗就唔需要喺度即系吹嘘嘅。喂，同埋你谂下，所以我一路个分析系冇错，其实佢屈到落去咧，就系、是、就算系自决咧，都当系港独噶啦。所以嗰啲人讲自决嘅人，你真系我问咗好多次噶啦，你系咪真心诚意、心悦诚服地去信服呢套嘢先？如果唔系，你俾人咁样屈法咧，你就真系好戆居噶啦。系咪？以为喺市场定位上面揾一个角落，系能够同其他人有区别嘅，因为比例代表制方便自己选举嘅话，不过差太远啦。但系就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张晓明嗰段讲话咧，其实就已经系即系针对紧呢班人。 嗯， 即系讲喺我哋嗰边先吓，即系泛民嗰度，所以都要谂清楚，就系你需要有个后备方案。就话如果罗冠聪选唔到嘅时候。咁啊，志峰哥算唔算得到嘅，大哥？ 志峰就更加过唔到佢认输啦。如果你咁样谂， 系啊，佢系会玩到咁啊！即系如果老共玩到咁嘅时候咧，就差唔多香港咧，就系、是、Hong Kong is dying 咧，即系 is dead 嘅啦，已经系。 唔系呢个，我都系翻翻去，又系林郑可以做决定嘅。即系确认书本身就系一个僭建出嚟嘅行政措施嚟嘅啫嘛。 咁佢咪所以一啖砂糖一啖屎俾你咯，系嘛？你透过呢、這个即系阿汤十一。即系嚟讲，就话佢可能未必过到呢一关噶。如果你唔签嘅时候，系嘛？就算你签，都可能系过唔到噶。咁你唔死 嘅。嗯， 好，讲翻阿叶柳嗰、那个 冇，因为你要补选，你建制派就有人出啦。咁但系咧，你知港岛就有呢个民建联同埋即系工联会都有人啊嘛。咁啊，即系你又唔好意思出啊，因为你民建联、工联会由九龙西、新界东，其实自己都 mark 咗咯。 唔系，但系如果你从选举嘅角度，站喺建制派嘅立场嚟讲咧，即系如果你话出陈家沛咧，系有少少道理嘅。一就系港岛区相对上边系中产啲嘅，就民建联甚至乎工联会啲左口左面嘅人咧，系难搞嘅喺个过程里边。你谂下钟树根已经知啦，系嘛？点解俾人飞走啫嘛？系嘛？除咗真系自己十之外，就系、是、根本系叫市场系好难去 sell 你呢个产品出嚟，或者呢个服务出嚟嘛。咁而另外你陈家沛系嘅考虑系乜嘢咧？我系老共咧都会集中火力去焗佢噶啦。第一，叶柳嘅确实 都 七十岁啦，好似差唔多， 都即系年华老去啦，系咪啊？都要谂接班嘅问题啦。上次喺新界东捧嗰、那个嗰条傻妹。哦，叫咩名话？ 容海恩， 容海恩咯， 系嘛？我乜都唔识嗰个。 但容海恩就唔系叶柳自己啲人嚟噶嘛，其实系中联扮塞俾佢咯， 配俾佢，配给俾佢嘅啫，系嘛？咁但系你呢个陈家配你出嘅道理系在于咩咧？即使今次你未必赢得到泛民，喺一个即系一对一嘅对决里边都好，你都要喺呢一次里边打响嗰个知名度啊嘛。 嗯、 同样道理，你谂下当日叶柳对陈方安生。在几年的时候我唔记得咗啦，零九定系零七、零八年之前，我记得系零七 死嗰阵时。 点解要明知叶柳系都系危险都要焗佢出咧？就系、是、因为你睇紧嘅唔系呢一次嘅补选，二零一七或者2018嘅补选，系睇紧嘅系呢一个嘅2020嘅立法会选举嘛， 唔系一样啫嘛，好似之前点解周浩鼎即系明明系东涌区议员，跟住你叫佢选新界东嘅补选啫，就响躲啫嘛。咁、嗯、所以 系醒嘅呢个做法系，即系呢下响躲咧，因为你嚟紧再接近2020嗰个好近。 嗯， 你谂下当日叶柳嘅取替啊范徐丽泰之后咧，佢啲票系多到写咁滞啊！同樣道理，我哋泛民都出現呢個問題噶、 嗯， 因為楊岳橋參與咗呢一個嘅新界東嘅補選啊嘛，本來佢係名不經傳嘅人嚟噶嘛，即係除咗上去 D100 做下節目之外啊，喺、嗯、公民黨偶然好偶然啦、啊，蒲下頭之外，其實都大家唔係好識呢個人噶嘛。哇，跟住大佬好似配給咁啊，佢做 rationing 啊，大佬分啲俾你張超雄啦、啊，分啲俾你萬必啦， 佢又還翻俾你咧， 還翻啲飛啊，大佬。 但係你調翻轉，佢喺嗰個論壇裏邊就互相亦都結成一個聯盟，好有一個好好嘅 marketing 嚟嘅。咁、嗯、但係問題會能唔能夠再做多一次咧？呢個第二個故仔啦。 我唔知陳包加配嘅能力去到邊度啊，但係就你始終阿爺建制派都係需要有呢個部署。亦都好自然嘅分析嚟嘅，就算你话叶柳讲嘢可能都唔算数嘅，即系你知道女士噶啦，有时啲权力欲仲犀利过男人噶嘛，系咪？佢都可以转去第二个区噶，以叶柳嘅知名度，嗯、即系全港性嘅知名度， 去新界西冚田二少咯， 系啊，乜都得噶喎。 不过我就觉得 区都掂噶喎。 我就覺得葉劉會唔會冇癮嘅，其實即係之前食咗個容海恩，跟住選特首，喂，即係你有中間人話有機會，點知你玩我咁？ 嗯， 咁啊，不如反正唔好做啦。 但係你調翻轉，我係共產黨，我覺得你咁樣搞仲冇癮喎。喂，你諗下，喂， 唔係共產黨呢樣嘢好叻嘅，即係佢一啖砂糖一啖屎嘅能力咧，係爐火純青嘅，即係佢唔會做曬十樣嘢都係壞人嘅。佢做八九樣，有一樣嘢咧，佢係做好少少咧，嚇、啊、覺得佢都幾好咁、啊、樣嗰種啊，人即係做呢個當權者一定咁嘅啦，等你鼓勵唔到， 咪恩威並施就恩威多過恩嘅，咁佢當初亦都施過恩俾阿葉柳嘅，就係話俾你聽，喂。其实你先系立法会主席嘅 first choice 嘅，梁君彦系要行开噶、啊， 你自己唔制 系咯，你夹硬走出嚟选特首，而家搞到你咩都冇啦，你冇人理嘅事啊，大佬。 咁啊，我俾你个陈家沛咯，系嘛？就 叶柳都睇陈家沛嘅， 唔系同埋我谂叶柳咧，虽然七十岁人咧，成个细路女咁样嘅啫。另外一个谂法就系咧，佢今日终于明白共产党对付你嘅手腕系点咯。 嗯， 你谂下当日。你帮佢，佢点佢还翻个立法会议员啊？嗰啲嘢俾你，阿哥就系因为你当日见到你23条咁惨啊嘛，佢唔系净系做俾你叶柳睇啊，做俾所有建制派睇啊！你帮我阿爷顶咗一板嘅时候，我系会俾翻着数你嘅，亦都确保你上女嘅。如果你跟我条路线嘅话，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自己唔照下快镜都照下督尿啦，叶柳，你点样做呢一个嘅？ 特首 啦，大哥，以你嘅性格，以你嘅能力，以你嘅本性，你喺23条里面其实已经是暴露无遗的了。我是阿爷啊，我真的切身处地曾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怎么会给叶柳的？我最多是还返个给你的啫，因为你已经是无关痛痒的所谓的70个立法会议员之一，我就可以还给你啊，大哥。喂，如果找得你，我那时候都讲咁点解唔揾梁振英？喂，都系搞到即系天怒人怨嘅啫，都系矛盾重重。 佢谂住佢有民意支持啊嘛。 佢港岛区票后嚟啊嘛， 乜佢咁嘅性格，你做个立法会议员， 都差唔多 港岛区啲选民，唉，即系都觉得佢系叻女嚟嘅，觉得系即系港英年代嘅精英，咪投下你咯。但系都系十零十几个 percent 咋，十个八个嘅咋吓个 percentage 系，即系如果根据个人口，可能系随时几个 percent 嘅咋，即系百条友掟埋去，真系四五条友嘅咋，大佬掟嚿石埋去。但系如果你做行政长官嘅时候，好心你唔好痴心妄想啦。如果我完全你 100% 站喺老共嘅立场去谂，都唔会考虑你噶啦。所以我希望佢醒啊！我都希望，我觉得佢开始醒嘅就系、是、自己系冇运行嘅。 嗯。 而今次咧就一个美妙嘅配合就算啦，因为有补选咯，咁都要搵人出嚟做烂头卒噶。港岛就好掹水噶啦，泛民赢嘅机会就相对系大好多嘅，即使出边个都好，系嘛？由罗冠聪到之峰哥，系基本上完全系睇高一线嘅，即系除非佢啲打我哋嗰啲泛民嘅选民懒得行嘅，即系但我觉得唔会嘅。喺香港岛嘅情况就系、是，但系对叶刘嚟讲，终于明白咗个道理，事不与我，即系事不与我。 嗯， 去到人生就系最高峰啦，你仲想点？咁咪叫陈家沛出嚟顶咯，同埋话退休啫，只要一个威美十去第二度都得嘅啫。但系对佢嚟讲都做到厌啦，系咪啊？我估佢你唔系做四年，厌八年都点厌啦啩？叶刘都搞咗好耐啦，好似由08年开始立法会员啦，系咪？咁所以我嘅结论就系、是都啱嘅。陈家沛出嚟选好过啲左口左臂嘅工联会即系民建联啦。 嗯，因为嗰班走唔出北角噶嘛，始终都 系啊，走唔出北角噶，走唔出呢、這个叫咩桥冠大厦好似话啲咯，啊，即系敦煌啊嗰头系咪叫啲？唔系叫敦煌， 敦新都 新都城大厦 ，sorry 啊，屌吓嗰个咩戏院话屌。 新光戏院， 新光戏院，即系走唔出嗰啲咁嘅地方嘅。你一去到成香港岛，香港岛其实嘅选情或者嗰个民意咧，其实真系反映咗香港一个缩影嚟。喺成个选情，所以我又唔系太担心嘅 DQ 呢单嘢。 你反而最惊嘅就系佢认输或者林郑会唔会再有其他小手段？ 所以你话如果大家要计数嘅话，究竟系我哋泛民、我哋反对派系输得多定系赢输得多咧咁样？如果你 DQ 完之后你都俾我嚼返呢个位置，其实你好啦冇面。 嗯。 你为咗一个虚无缥缈嘅一个嘅国家主权或者领土完整嗰啲咁样嘅原则。老实讲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呢系冇呢个感觉的。系你先咁紧张嘅啫咁样。好啦，搞埋呢咁嘅手段去 DQ 啲立法会议员，跟住一个温美十俾佢选返上嚟，一巴打落嚟度。即是香港人不认同这件事咯，是他是会对他的形象有少少影响的。就是啲人觉得你傻仔嘛，正正经经去宣个誓咪算咯，使咪搞咁多嘢是另一件事。但是客观上只要那几个位落落实实咁可以保得到。同埋你要令到一样嘢，你有冇发觉最近嘅客观效果就係、是、泛民喺呢个问题上面团结咗好多。包埋郑松泰添啊，虽然佢都唔算泛民㗎啦。 即係佢同你扮 friend, 郑松泰。 咪你冇得揀啦，佢嗰个状况系势孤力弱。 你成个泛民啊喺面对呢一次嘅 DQ 里面系相对上嗰个合作同埋唔系为咗自己嘅政治嘅考量同利益呢，嗰样嘢系密切咗嘅关系。所以你话 DQ 有时你諗嘅问题就系系咪一定系衰晒呢咁样。都唔系喎。第一我可以重新透過選民去引證，一巴打落你嘅嘢度，話俾你聽，香港人其實唔認同呢個講法。嗱，如果你輸就冇得講啦，係咪？你佢贏，佢贏贏埋你，就證明屌你包俾群眾退去㗎啦。 但你見共產黨亦都好係好明顯係候住呢一個嘅新東同埋九西嗰兩隻㗎嘛。 唔係，所以你咪要分開嚟拆開同佢選咯，即係隻抽隻咯，就唔好同佢兩個混戰咯。兩個混戰你預咗輸一隻俾佢㗎啦，你都唔係計緊嗰立法會。嗰七十席你系唔系都过唔到35㗎啦，你系咪或者35票㗎啦，扣埋个主席。你只系能够系透过立法会里面发声㗎啫，大哥你会真系你可以改变个世界咩？你而家立法会里面做 咗资源啊。 系咁多㗎啦。但系个问题对于反对派嚟讲，喺呢一役嚟讲，特别喺 DQ 呢个问题上面嚟讲，你唔单止要 爭取翻選民嘅支持嘛？你仲要刮阿爺一巴嘛？刮阿張曉明支流呢啲契弟一巴嘛？因為係你製造出嚟噶嘛個假象，即係港獨嘅假象啊！甚至乎將自決嘅人推咗去港獨個陣營啊嘛！喂，我唔知道你嘅策略喺度點計啊？你不斷將你嘅群眾，或者唔係你嘅群眾咧，係中間嘅群眾咧咁講，係推向對方嘅陣營，推向港獨嘅陣營添啊！ 我又唔觉，我觉得中间嗰啲人都系分唔到呢个自决港独乜乜嗰啲嘢。 佢就 系 食住呢个位咯，契弟啊，在于呢样。 所以我觉得中间嘅人系黐咗去。 甚至乎我哋啊，分析佢哋即系自决派同埋呢一个本土派、港独派，有时我都难即系界分佢班友系边个打边个。 你仲有我，仲有你嘅，其实嗰班支持者本身。 其实我觉得好多咧。其实是即系长头草嚟嘅， 系 即 系 吓 胜利球迷， 冇错，即系见到边一度咧，即系西瓜套大边嗰种，系 Gorilla Hunter 嚟嘅啫。我你睇住有啲人嘅，你其实八九年同埋即系零三年到反国教之后，甚至乎雨伞运动之后，虽然有啲人 trace 唔到咁长嘅历史嘅。但是你找一些人你已经看到突然间本土那么多的屌。其实你是跟着市场走的。即是跟 sales 是没什么分别的就是那班友。是吗即是保险经纪这样又用保险没说的屌我现在公司推了什么产品的时候他就买什么产品就告诉你那样的好的。喂那班是似这些人来的。所以我成日怀疑那有的你是不是真的信的是不是真的信港独的你是不是真的信真的自决的 信个风潮。 唔系你话信本土，我同意。咁点都本土啊！屌我大佬，我住黄大仙嗰阵时候，我都好爱黄大仙咁，咁梗系会啦，系咪大哥？系咪我代表黄大仙，即系喺个比赛运动里边攞到个金牌，咁都与有荣焉啦。因为周围身边啲人成长都系嗰班人嚟噶嘛，即系咁个道理啫嘛。所谓本土就系、是，即系用嗰啲好简单化嘅语言去描述呢一个嘅社会议题同现象。喂，但系。你一去到嗰个国家定位嘅问题，同埋香港嘅前途嘅问题上边，唔系啊，可以抢噏当秘笈嘅人嚟噶嘛？而坊间就系乱晒大龙嘅，不友、梁天琦、陈浩天，甚至乎叶普成、郑同泰、黄毓民、黄杨达，甚至乎自决嘅朱海迪、刘小丽或者罗冠聪，其实都系捞埋一忽嘅，系搞唔清楚嘅，所以危险系在于呢度啫。但是只要你今次有策略在一个补选里面好好地安排了个人选即是时间次序先跟住就是人选同埋你要替补啊你估罗冠聪一定选到的你估刘小丽一定选到的你找个人顶住后备的大佬 冯检基 个状况完全等于当日梁天琦嗰个 plan B 咁样啫嘛。 冯检基， 唔系你觉得冯检基佢个本人嘅 mentality 系 OK， 但个时势已经唔喺佢嗰度噶啦。 一阵间佢又翻嚟同你讲呢个大局，呢个民主运动嘅大局， 唔系啊，佢同我哋 make 咗个 deal 噶啦，而家做节目嘛，你唔记得咩？ 我 听 咗，我记得。 佢而家又有得做下炉炒花生，可能佢好过瘾嘅，我见到佢 一。学花生， 一学花生千几二千有听噶，佢讲啲嘢虽然都系 你快啲开多个节目俾佢做啊！ 哇，大佬，我咪变成一个保守民主派嘅网台喎，你边个 做咗好耐， 都系摆喺个 account 嗰度嘅啫， 算啦。唉，喂，讲翻另外一样嘢，系有少即系国际，我今日谂一谂就系、是。都点都要讲下咧，就系两个即系中国同埋美国， 大家到最后都系打嘴炮嘅。但系问题点解会个嘴炮会打到咁样咧？不如大家睇段片先。 冇咗段片啊？ 冇段片啊？ 唔紧要，你描述啦。 其实系咁样嘅。你即系去到今时今日个新闻话 ，Donald Trump 直头用 lock and load 去形容呢一个嘅美国同埋北韩炸关岛。咁然后 Donald Trump 回应美国嗰个准备系用 lock and load 去形容。 唔系喎，佢唔系 预战再远。 Fire and Fury 咩？ 系啊。唔系呢个系之前嘅讲法， okay. 今日嘅讲法已经叫 lock and load 噶啦吓，系啦，预战再延噶啦。咁你见到嗰个局势系呢几日炎不断咁样真系升温，然后冇咗嗰个下台阶喺度 嘅。 即系点解会咁咧？因为 唔系有一个下台阶你听到嘅，佢有个 condition 噶嘛。 即係美國國務院有即係公開講咗一樣嘢，就話唔可以喺南韓冇同意之前咧，佢係真係開火嘅。雖然佢即係不斷即係呢個試射，即係呢個導彈啊，或者甚至乎打到本土啊，或者係吹話自己嗰啲導彈可以去到呢一個嘅， 唔係佢吹係到啊，係可以直去關島，而直去關島嗰條線咧，其實今日直頭吹咗出嚟，就係話即係會經過呢個南韓，經過呢個南韓啦，亦都經過日本廣島嘅上空咁樣嘅。咁你見日本嗰啲咧就好大反應話，你真係射啊，你真係射我真係截啦。 你系咪需要片啊？ 系啊， 又揾到咯， 又揾到了 啊！ 吓，睇睇睇， 以射四枚导弹炸关岛，最迟月中有方案。 미국이새롭게고안해내고감행하려는도발적인예방전쟁에는미국본토를포함한적들의모든아성을성들이채없애버리는정의의전면전쟁으로대응하게될것이다 北韩继星期三扬言用火星十二型导弹围攻美方喺关岛一带嘅军事基地后，官媒朝中社又再引述当地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乐谦消息，透露更多详情，话会发射共四枚导弹，预计导弹会喺大约十八分钟内飞越3356公里，经日本岛根、广岛、高知县上空，最终将落入关岛对开30至40公里海域。报道又话，金仔正审核紧计划，只要佢一声令下就会执行，预计最迟八月中就会有作战方案。有分析指，今次北韩官媒罕有地详尽报道攻击计划，显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而金仔之所以咁兴，系因为侵侵星期二咁讲过。 North Korea best not make any more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fury, and frankly power.The likes of which this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有指侵侵突然发炮，是因为收到报告，显示北韩已经拥有真正具威胁性的核武，所以咁紧张啦。 呢单嘢咧，即系除咗头先好笑的地方，就系在于咩咧？你见到嗰啲北韩咧，嗰啲报道员 好肉紧。 有一个好似好出名嘅 李春姬 女主播话， 系不嬲都系咁啊， 好过瘾嘅大佬，即系睇落去。咁但系嗱，回归正传啦，分析翻认真嘅问题就系咧，我觉得个条件系在于咩咧？虽然你话如箭在弦，但系唔系不可不犯，即系唔系一定要发。第一，你要考虑南韩嗰、那个处境。即係雖然你話佢啲導彈可能即係都係流流地啊咁樣之類之類嘅嘢啦，有啲人就話0.00几%即係會有威脅啊咁樣都好。如果南韓唔同意嘅話，南韓點解會唔同意咧？除咗係安全受到威脅，即係俾你整幾下搞彎咗個經濟之外，第二就係、是、我都講好多次嘅就係、是、南韓，你消滅咗北韓之後，朝鮮之後，真係同你統一啦， 咁大鑊咯。 好大镬噶，系顶唔住噶。你谂下，我嗰阵时候即系对呢个朝鲜最有兴趣嗰本书嘛，Nothing to Envy 嗰本书嘛，系嘛？咩谁最幸福嗰本书嘛？ 我们最幸福， 我们最幸福嗰本书嘛，我咪睇晒咯。喂，真系顶唔住噶，同到咁漆黑一片啊，大佬！ 三分之二嘅地方冇电力嘅嗰个地方，咁你净系得 即系根本系一穷二白，同埋你喺文化上都系 unite 唔到嘅。 咪呢个咪东德同西德嗰个问题啦， 系衰过东德同西德嘅问题。 所以美国佬今日考量嗰样嘢系咁，即系佢都系即系共产主义嘅政权独裁国家都系咧，始终系宁要核子就不要父子嘅。但系如果佢已经系即系情报研判到真系有大杀伤力武器嘅时候，佢真系会喐你噶啦嘛，因为你系癫佬嚟噶嘛。 唔系大问题， 你系个流民嚟噶嘛。而家系流民遇着癫佬，癫佬我梗系讲 Donald Trump 啦。流民就系呢个金正恩啦。其实佢不断喺度 blackmail 啫嘛，佢透过呢样嘢嚟系攞经济援助啫嘛，攞钱啫嘛，攞粮食啫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已经去到一个阶段就系我次次咁俾你 blackmail， 同埋美国佬都有个考虑嘅，不嬲都喺度逼迫紧老共，叫老共搞噶嘛。但系老共又喺度打嘴炮啊嘛，大佬。有讲冇做啊嘛， 老共梗系唔理噶啦。 咪同埋一样嘢，亦都系事实嘅。喂，同当日同金日成又好，甚至乎佢老豆金正恩，金正 日啊 日都好。喂，嗰阵时个关系密切好多噶嘛。 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人嚟噶嘛。有时讲一句，虽然都未必是完全站在我的利益嗰度，我都会考虑下，即系听下老公讲。而家呢条咁嘅肥仔，佢睬你都傻啦。 唔系佢最大嘅问题系咩？杀咗佢大佬，而佢大佬其实咧就系俾中国共产党保护紧嘅。 冇错，呢个系其中一个 indicator 去显示咧，其实佢系已经系未必一定听老公讲。你谂下，佢走去边度噶？佢大佬金正男， 澳门 ， 马来西亚， 唔系啊，即系常住嘅地方， 澳门， 北京，喂，全部都喺老共嘅羽翼之下去保护佢，咪你都敢喐佢？呢条肥仔系咪癫癫地嘅咧？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美国嘅考虑，其实老实讲，只系系咪真系无底深潭嘅啫？你话好似上一镬咁，喺伊拉克话人有大杀伤力武器嘅时候，点会入到去？又冇嘅， 指甲钳都揾唔到一只出嚟。 跟住大家个即系无论佢同贝里亚嗰阵时候诚信都破产，跟住就发觉越搞就越弯嘅。原来沙特武器咁掂嘅大佬，而家搞到 ISIS 出嚟，咪你美国佬搞出嚟嘅咯？屌啊！喂，所以如果你美国佬而家考虑就系、是、一了百了啦。你谂下，佢宣布咗呢单嘢之后，即系佢施舍完之后，跟住你发烂渣，同佢讲呢一个嘅咩烈焰火焰 啊 ，fire fury 之后， 跟住而家再嚟啊 lock and low， 喂，跌咗十日啦，啲美国股票，大佬本来系咁升噶嘛，大佬都对我哋有影响啦。喂，大家唔系冇谂钱个问题嘅，系咪啊？所以我觉得你话。呢单嘢其实佢系头痛，佢系鸡肋嚟嘅。对美国佬嚟讲，你喐佢定唔喐佢好咧？你喐完佢，你就一系叫南韩食晒佢嗰班人。你自己慢慢统一啦。横掂你七八十年代嗰时候好想统一噶嘛，大佬。南韩人都唔想。 喂，其实金仔本身都有少少，虽然佢打嘴炮就讲到好高，但佢亦都有褪态嘅。褪态系点样咧？首先就系、是、我哋早几个礼拜就系讲紧释放咗个美国佬死亡嘅嗰个囚犯出嚟，而近排喺星期三 近排咪有个加拿大裔嘅牧师又放咯。 系啊。 俾个保外就医咯。 系啊，其实佢都系揾紧个下台阶，即系只不过系讲紧，喂，亦都反映一样嘢，就系金正恩嗰个位置系远比金日成同埋金正日更加唔稳，佢先至要制造一个更大嘅危机出嚟，团结翻佢自己本身嘅人。 呢个一个巩固权力嘅手段。 系啊，因为你贫穷国家或者封闭嘅国家，你唔制造外部嘅敌人，佢根本就解决唔到佢自己内部嘅竞争。 同样道理，你今次你睇中国同埋呢个印度呢单。即系由六月拖到嚟而家呢单嘢嘅话咧，我哋嘅估计都系因为面对十九大，习近平需要再一步巩固自己嘅权力。有一个坊间有个说法噶嘛，就话即系老共好想开下战嘅，但系你一定要稳胜，即系嚟话你唔可以乱咁挑衅，即系嚟你打台湾。为咗统一咁，日本同美国佬都会出手嘅，咁你就好大镬噶咯。你谂住只会巩固自己嘅权力，点知原来成个党落埋台，屌！跟住就系、是、我哋又面对百年国耻，吴嘉玲系嘛？所以佢拣印度，有啲人话有道理嘅。嗱，老实讲，嗰、那个地方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咯。 藏南 咩？ 藏南石金段 嗰、那个咁嘅三角嘅位置，其实根本就系不单同呢个嘅中国之间嘅边境嘅问题嚟啫嘛。大家都同意咗，就话暂时好似钓鱼台咁，唔处理啲问题住。你又无端端喺嗰度起路，你知道北丹嘅大佬就系呢个印度佬嚟噶嘛？喺经济上边， 其实件事系咁样嘅，系印度嗰边喺呢一个地方就起路，咁越咗界嘅，咁所以解放。但系问题咧就以往中国共产党就觉得呢个未定界冇所谓，但系今次咧因为十九大嘅关系，你北京系自从解放军徐才厚、郭伯雄嗰啲俾人， 你系咪调转咗嚟讲啊？即系起路嗰个问题， 起路真系印度越咗界嘅， 印度越 唔系我讲紧老共，因为佢派军队。佢几十个 troops 走落去呢一个嘅不丹嗰个争议嗰个位置嗰度咧，系咪？嗰个其实本来系，其实佢系你问两边都系有挑衅嘅成分喺度。嗱，我想讲就系头先你打断咗我少少，我话不丹个大佬就系呢一个嘅印度嚟噶嘛，喺经济上边，佢呢啲水力发电，佢喺武装上边帮佢培训嘅军队， 系嘛？喺政治上边，其实佢取即系做咗佢喺外交上面嘅大臣咁制噶嘛？咪你老公好笑啊！做咩咧？佢话其实唔关不单话冇问题咁样，屌嗰下先戆居民嚟即时否认啊！屌嗱，我嘅研判就系点样？上一次喺建军嗰几多周年我都唔记得咗啦， 九十 周年里边。佢咪就喺蒙古裏面咪就係即係做軍演㗎嘛、嗯、其實就係展示呢、這個即係、就是、軍事嘅力量㗎嘛，係咪？同埋食住嗰個勢就係、是、喂，我六十年代嗰時候都打贏你印度佬啦，因為印度佬大部分嘅武器都係買自係外國㗎嘛，佢係冇自己生產呢樣嘢㗎嘛，亦都覺得佢哋打係唔得㗎嘛。但係有一個危險喎、啊、啲軍事專家話，因為嗰度嘅地方呢係海拔高原嚟㗎喎，而佢派嗰啲人，而家嗰啲軍隊嗰啲咧，已經係熟習咗呢個高原嘅天氣。所以你話嘴打下嘴炮好啦，大佬。明家你習近平啦，我唔係站喺習近平嘅立場啊。屌你諗住以為面對十九大，我要鞏固自己嘅權力，好似當年嘅越南鄧小平嘅戰爭咁樣，就係、是借呢個機會去換下啲軍隊嘅將領啊，搞呢、這個軍事現代化嗰啲咁嘅情況。喂，一個屈未十。你連印度都輸得，你又真係好大鑊嘅。你諗住以為借啲咁嘅小規模嘅區域嘅戰爭，係你諗住即係因威並施，學你話齋。 唔係你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解放軍或者中國佢真係大聲咧，就真係早兩三早一兩個禮拜先至係大聲。 唔係佢不斷俾歐洲威氹㗎， 係啊， 係咪人哋 六次咯？ 嗱我唔知啊，嗱印度佬就大部分都認為呢場咧都係學你話齋。就似口水戰多過朝鮮同美國佬喎、哦，呢一場印度嘅輿論啊，都認為呢一場係口水戰，即係主流嘅講法就係、是、唔會為咗呢一個問題而開，但好難講。因為印度就可能係咁諗，但係老共呢啲咁嘅獨裁國家係借一啲外敵，用翻頭先你嗰個理論啊嘛，借外敵嚟鞏固自己嘅權力噶嘛，係最關鍵嘅一個考量嚟噶嘛。咁今次系咪咁咧？ 但如果系咁样嘅话，佢就真系两边开噶咯。你谂下，喂，即系 唔系佢唔会两边开，佢一定系打一边嘅啫，打一边嘅啫。所以美国佬都好咩噶，佢个回应，因为大家都系困住喺呢一个嘅即系战争边缘里边啊嘛，系咪？美国佬就咪个务院个讲法就系希望佢哋透过对话可以即系和平解决问题，屌心理啦，你条路。是咪即係越边个越界都好啦，我当你嘅讲法啱，或者当我睇嘅资料係准确都好。咁嗰啲地方咪唔好开发住囉。學老矮凳咁讲半小平呀、啊。 本身係开发。 不留返下一代处理啦嗰啲问题。你而家搞经济发展啦，係咪 中共有冇下一代值得讨论下呢个。 唔係中共下一代美国人嚟㗎算。唔係讲緊嗰个地方係海拔四千几米嘅大佬。 打唔到係好难打你咁高。 係呀、啊。 补给其实都好难。喺六十年代你都输补给你而家做唔做到喎。 同埋你见到即係你讲六十年代嗰个战争打完之后中共仲要嗱临退守啊，佢唔要呢个阿吉千啊。点解啫？就守唔到啊嘛，因为 补给唔到啊嘛，同埋又 系同埋你对军方嚟讲，或者我唔知啦，我冇分析国内人嗰啲即系民族主义情绪啦。佢梗系如箭在弦嘅，系咪？觉得而家即系大国崛起啊嘛，系咪？成为世界上面一个重要嘅舞台。 唔系，但系你见到好得， 但系你谂下，你对住一啲咁样嘅小国仔，唔好讲印度啦，你都同佢走去争嗰啲咁嘅位置，托咩？ 就是、 对印度嚟讲就系好重要，因为点解咧？嗰度系俾你占据咗咧，就系捻住佢喉咙。 西里古里走廊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嗰度本身就系、是，所以印度先曾经系试过越界喺嗰度起路，就方便佢哋沟通嘅咁样。 所以咧嗱，两个 so called 一个就叫 so called 嘅大国就系、是、老共中国同埋呢个美国。咁希望我嘅估计咧。两个都系开唔到噶啦，即系大家而家都喺度，即系做下姿势就冇乜实际嘅。即系我最后的结论就系、是，即系而家问题就系、是，大家点揾翻个下台阶？即系老共就话：，喂，你印度佬撤军咯，好似派咗几廿个部队嘛。 系啊，加部铲泥车， 铲泥铲泥车 系咪？同样道理，即系美国佬就系叫你系咪应承唔再试射先？吓嗰啲即系洲际导弹先，大佬系嘛？如果唔系要喐你，但系都有个考量噶。第一，学你阿斋头先你报个数字，海拔四千，话你话你稳胜， 损失最少有最多着数，借呢个机会可能系换下军方嘅将领啊，巩固喺军方嘅力量里边啊，或者系借呢个机会转移下国际视线。一件事你赢唔到咪好大镬？ 唔系，所以我都系觉得印度嗰啲佢讲佢即系吹咗咁耐，佢要打就打咗啦。你而家好似古惑仔咁样，大家喺度咩啊咩啊咁样。 印度有少少唔同，话晒佢都系一个民主嘅国家。佢都要考量民意，所以你从 我有大陆佬啊， 佢嘅主流嘅传媒里边咧，我知道你讲大陆佬，不过我话相对印度嚟讲，其实你系 get 到佢啲民情嘅，即系你系摸到佢嘅即系手影嘅。大陆佬嘅梗系难摸啦，你我哋都系估嘅啫嘛，即系靠估冇辛苦嘅啫嘛。 唔系，即使我哋咁近啊，我哋都睇唔清楚大陆嘅局势嘅好多时。如果唔系，点会有呢个节目长到长有？ 你唯一嘅解释就系话，因为佢借呢个机会嚟巩固自己嘅权力，即系换军方嘅将领，或者巩固喺军方嗰个影响力里边。你就系讲呢啲嘅咋？最多可以解释就系、是，但系问题就系、是，喂，你冇十足把握嘅时候，你就唔会打十冇把握仗噶啦。 嗯，所以啲伪造嘅危机真系又为大家争。 反而诶，调翻转头讲，美国佬就头痛。 嗯。 佢真係头痛，嗰、那个真係计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明知自己 100% 赢得到都好，不过赢咗之后跟住点啊？屌！喂，打到肥仔金查咗之后咁点啊？明知你知佢 backmail 喺度玩嘢，嗰度流民嚟嘅，係咪？你明可以打镬金佢嘅，明可以撤换咗即係呢个朝鲜政权，以后一路永日唔使再犯。但係个问题个后遗症好严重。 唔系，同埋你肥仔金后面仲有大陆啊嘛。即系当然你话，即系中国政府而家就扮晒嘢，就话即系如果系朝鲜主动挑衅嘅话，佢就唔帮手咁。但系即系咁，即系美国揼你咁，咪自己出声 睇一下出个 point 咯。 乜大陆者都惊你如果成个北韩冧咗，你净系东北嗰啲难民咧，够你大佬排烦。 唔系其一，第二 就美国佬，你攞埋个成个朝鲜半岛啊，督住你根本就 唔系。同埋啊，即系你话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就系要照顾自己先啊，屌！喂，你搞完嗰度之后，你唔使执手尾啊，系嘛？你唔使俾经济援助啊，大哥， 系嘛？所以 你唔使俾南韩政府去接收嗰啲难民啊，大佬都唔系叫难民啊，嗰啲叫经济难民啊，嗰啲系全部即系、就是、一穷二白，文化水平好低嘅人，系咪？ 所以你先见到 Donald Trump 实际上打两手啊 ，Donald Trump 佢个嘴炮好犀利，但系佢隔篱嘅 Rex Tillerson 咪系咁喺度褪咯，系啊， 只有打两手。你先可以即系令到自己甩身啊！ 嗯，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哇，过晒 overtime， 下个礼拜见， 拜拜，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